黑石牢。

不进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光辉照儿涌向前， 啊。

小，送金宝装作前途。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三夜盼万夜盼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渡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